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阴转小雨，并且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比较差，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做好健康防护。明天早晨有雾，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开一家科技美容店。我们的节目做过很多这种跟美容相关的项目，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伙对于美的追求越来越多了。对于中国这样的市场来说，其实美容行业是一片蓝海，大家现在都在这个里面大浪淘金。到底如何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科技美容店，这样的一个店又如何去盈利，在兼顾市场的同时还能赢得口碑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伙儿邀请到科技美容行业的从业人士，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为大家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康建如，康总，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的总经理戴丽，戴丽医生，也欢迎您。 大家好。 同时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小麦再次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小麦。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和三位美女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科技美容的话题哈。今天呢，我们跟大伙儿具体来说一说如何开一家科技美容店。其实很多的女孩，尤其是文艺青年的女性朋友，当时说开玩笑说每一个女文青心中的梦想都是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对。 那想问问小麦，对于每一个爱美的女孩，是不是也特别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美容店啊？ 那当然了，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都说到过嘛，说这个美它其实是一个持续一生的事业。那你需要不断的有包括护肤啊，包括抗衰啊，包括减脂啊，它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你当然是希望 OK， 我自己如果拥有这样的一家店的话，我自己就可以有这种全套的这个护理，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 小麦这说完之后，我觉得他不能开这店，他开这店得亏死，这些项目都得自己身上先做一遍，还得持续做才行。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两位，其实我们说在科技美容行业的从业者，他们确确实实是开了这样的科技美容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艰辛，也有像小麦想憧憬和向往的这样的，我们说 电力。 对，因为我发现其实两位嘉宾的这个皮肤的状态都特别的好。 咱们来等会儿问问两位嘉宾是不是自己把店里的设备也都偷偷的用了一遍了。今天呢，大家伙关于这个如何开一家自己的科技美容店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那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下面哪一个是科技美容的项目呢？下面我们给大伙三个选项，其中呢有两个是医疗美容的项目，有一个是科技美容的项目，到底是哪一个呢？三个选项， A 选项是手术类的项目，到底算是科技美容项目吗？ B 选项是仪器类的项目，算是科技美容项目吗？ C 选项是注射类的项目，它算是科技美容项目吗？到底哪一个算是科技美容的项目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准备了两份奖品，每份奖品的价值260块钱的玻尿酸矿物喷雾。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上为您来公布我们的获奖名单。那下面就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进入到今天的题目当中，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如何开一家科技美容店。先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康建如，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董事长，与欧洲及澳大利亚开展对外贸易及商务访问交流20多年，熟悉欧洲美业及化妆品制造业等相关行业。戴丽，百泰可美妆科技公司总经理，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整形美容中心美容主诊医师，行医12年，有着丰富的临床光电治疗及皮肤管理经验。 好的，了解完两位嘉宾之后呢，我们就得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了。先想问一问这个戴医生，以前呢他是三甲医院的美容科的医生，也就是说其实是很多人特别憧憬和向往的一个职业哈。那为什么从这种我们说体制内出来了，然后呢开一个我们说应该是加盟或者说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科技美容的店面？ 以前呢我在同仁医院呢也主要是负责门诊的激光注射和手术类的治疗， 也跟美容相关。 对对对，可能我在整形美容科呢更多的是在做美容的事情。当然整形的手术我们也经常参加。那么在做这个美容的工作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这个其实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客人对美容的需求就越来越丰富。他的要求会很多。那么单纯靠我们科里的仪器，医院的仪器可能不能完全满足他的需求。是的。 这是为什么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医院应该是实力最雄厚的，设备最先进的。 对，因为公立医院它是体制内医院，它能用到的仪器应该说是必须是医疗美容的仪器。 这得通过这种专门的政府采购渠道吧。 这个是需要有一定的资质才能进入到医院，就是它的仪器必须是医疗仪器才能进入到医院。那么准入门槛很高，仪器的成本也很高。那么所以价位也不便宜。另外呢，公立医院总的来说它的治疗环境医生能够接待客人的时间要差一些。那么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客人比较多，医生的时间比较少。那么对客人的这个个性化定制这方面就要欠缺。那么但是目前大部分的客人对自己的情况他是很熟悉的，他天天端着镜子在那端详自己。那么他是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医生给他提供个性化定制的方案的，但这样的需求在公立医院里很难得到完全的满足。 对，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对公立医院的感觉呢，是我比如说有病了，就是生病之后， 对对对对， 我可能才去治疗， 才想到 比如说我真的皮肤过敏了，我会去医院看看皮肤科。但如果我说我想变白或者是想去皱的话，我可能不会想到说我要去医院的皮肤科看一看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美容还停留在一个奢侈消费的这个阶段，在中国那么公立医院的它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大众的健康。 所以它美容这个部分并不是它的主要的内容。那么就和其他国外的医院一样，在比如说在澳洲，那么它的皮肤科诊所是单令出来的，那么许多的 澳大利亚的皮肤科等于说不是在这种综合医院， 综合医院里的皮肤科也都只做治疗类的项目 哦， 比如说皮肤癌 哦。那如果想要有这种我们说这种 美容类的 需求，它是专业的皮肤科诊所， 对，在专业的皮肤科诊所里去进行 哦，就好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口腔诊所一样， 对对对， 它是独立出来的， 独立出来的，对。所以我对这种自己拥有这么一家美容的店面或者诊所，我是从来都有憧憬的，对，因为当然自己也爱美， 有这个从业的经历，在这个从业的经历过程当中，发现了可能现在公立医院存在着一些短板， 对， 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家自己的美容院，觉得，哎，这个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和我的患者交流， 对， 我可以为他定制这种量身的方案， 对， 我甚至可以，比如说有更多的精力去告诉他什么样的是适合他的， 对对， 我可以跟他推荐，比如说，你选的这个虽然贵，但不一定适合你，效果就不一定好，我可以把更物美价廉的东西推荐给我们的患者。 是的，是的，是的。 这是自己的职业经历哈，从业经历所造就的、 嗯。 为什么想要开一家自己的这种美容店？ 嗯， 那也想问问康总，作为这个我们说一个科技公司，尤其是科技美容公司的董事长，那您现在手底下有多少家这种美容店面了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意大利 biotech 公司的话呢，它是1993年成立的、 嗯、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在全球80个国家已经有超过10000家店面了、 哦、您手底下管了多少家、 对我们呢是在2017年的11月啊，11月初在这个中国欧盟投资贸易洽谈会上被正式引入中国的、 嗯、 啊，那么去年11月到现在的话呢，几个月的这个时间、 哦、时间不长 时间不长啊，我们呢在这个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搭建了3家店面啊，在这个北京长安街啊，有第一家店面、 嗯、 啊，这个呢是在2月底3月初正式营业的啊，然后呢还在长安街，我们第二家店面正在装修、 哦、 啊。 北京是两家， 北京是目前是两家， 还有一家在哪？ 另外一家的话呢是在青岛，我们当时是被青岛市政府作为重点项目引入了，所以呢我们在那里也搭建了一家店面。 啊， 当时搭建这家店面呢，主要是面向全国投资人服务的。现在投资人也比较多，而且很多到北京来了。那么就是青岛那个的话呢，我们也开始面向终端顾客来提供服务了。 哦，也就是说，这些店面除了向大家伙提供这种终端的医疗美容的啊，不，终端的科技美容服务之外、嗯，同时也起到了一个我们说品牌的展示店的项目。 是的， 想要投资的朋友可以先去这个店里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装修风格，什么样的运营模式。 对， 可以先去看看。 是的，是的。 啊， 嗯， 那也就是说，现在您手底下最少应该管着中国这3家店了。 是的，是的。 就像小麦所憧憬的，想问问二位，一个手底下管了3家店，像这个戴医生以前又是大医院的医生，现在呢又在我们说这样的这种科技美容店从业哈，有没有像小麦所憧憬的那样，店里的设备随便用，项目随便体验，自己先上一遍？ 这个在培训的时候确实自己可以做，就是在培训员工的时候，可能他需要先在我的脸上操作，在我的身体上操作，那么我训练一下他的这个操作手法。那么实际上这个股东做项目的时候，他有一个股东价格的 哦，就是有一定的优惠，但是也是要付费的。 对对对，因为他有成本耗材，对，人工费用的成本等等。 这其实就是我特别想请教康总的，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像小麦一样憧憬着自己开一家这种美容店，那如果开店了之后，自己压抑不住内心的这种小冲动，想要去体验这种各种各样的设备，而且架不住身边还有这种亲戚朋友，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朋友，身边有闺蜜，这闺蜜来店里了，说，哎呀，你这个店里设备都在这儿，你给我做一个呗，这个我先体验一下，这个今天这个来体验一下，明天那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怎么样来保证这个成本，或者说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会分享给我们即将比如说投入到这样的一个科技美容行业的这些从业者的一个分享？ 这方面呢来说的话呢，目前我们在全国有一个拓展的一个方案。这个拓展的方案呢，大致来说的话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城市合伙人他投入这个装修房租房子啊，装修和一些其他的关于培训啦什么相关的一些费用啊，然后呢由我们公司的话呢来投入这个设备和培训的人员这样一些软件设施啊，那么我们就共同开起来了啊。那么刚才您讲的话呢，这个店开起来了以后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城市合伙人呢很多啊，是像小麦这个样子 爱美的朋友， 爱美啊，爱美哈、啊、然后呢体验过我们项目以后呢觉得特别的好，然后呢我就想拥有一家啊。那么这样的就是人员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哦、啊，那么既达到了自身美丽，又能够实现一个这个财富的一个增值保值、哦、啊。那么刚才您说了他周围的朋友也都要来做怎么办哈、啊、那么首先呢一个店面它是需要盈利的哈、 嗯、 我们呢设置了一个消费股东的一个方案、 嗯、 啊，你的亲朋好友你的闺蜜啊他可以成为消费股东、 嗯、 啊，成为消费股东以后的话呢实际上也是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 哦、优惠的价格 啊，非常优惠的价格，然后呢首先把自己打造美丽了，然后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这种美丽的蜕变，然后带到店里来实现店面的盈利。 哦，有点像活招牌的感觉，先动员身边的朋友成为自己的活招牌哈。啊，那刚才您提到了是城市合伙人，是现在这个百泰可公司想要成为比如说自己开一家这种科技美容店的一个合伙的模式。这个城市合伙人到底具体是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是我这边出钱还是我后期也要参与到整个的管理当中，像这个合伙人他的权限到底有多大？ 城市合伙人其实呢可以看成一个他是一个小额投资人，可以这么理解。 那就是说一家店可能会有很多个合伙人、 对对对，有可能不一定是一个人啊、有可能是三个五个十个，这都有可能、那么他们作为一个小额投资就像买理财一样，他们买了一部分我们店面的股份、那么总的运营还是我们运营公司来负责。 那也就是说这些人只是负责出资本，但是不参与到后期的整个运营和管理当中、 他可以做监管，他也可以参与，如果他全职参与的话可以领取相应职位的薪酬。 哦，可以领这个工资哈。 对。 但是这样的合伙人的项目我们大致先有一个这个了解，就是说其实它是有点像这种股东参股的这种形式。 对对对对。 但是呢参股了之后你有机会成为这个一份的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可以领取自己的工资。 对。 但是所有的参股人都有机会成为这样的管理者吗？还是说必须要投股比例达到一定的级别以后才有机会参与到这个管理的岗位？ 其实这个管理的这个和投股的比例大小没有关系，但是和他的意愿和他的能力有关系。他有这个意愿。 分两条路走的。 对对对。 即便你把这个店全都是你投资的，但是你没有能力或者说达不到相应的管理的需求的话，也不能成为管理者。 是的，管理者这个是要股东会来决定的。 好。那这个城市合伙人一家店可能会有很多个哈，那会不会出现比如说管这些合伙人之间存在着分歧的时候，我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你想往那个方向发展，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这种电视剧里面这种股东大会吵成一团大家相互开始扔文件夹，这个会不会出现城市合伙人也出现分歧？ 对，如果真的出现这个分歧我觉得是个好事，这说明很民主。为了公司发展的这个往正确的方向上，那么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然后最后商量出最好的方式。 那就比如说吧，我想做一个这个城市的合伙人，然后我就想，哎，这家店呢我也不用那个什么资金很雄厚很充足，我也不用其他人了，我就想全都是我自己来那个100%的我投资，这个可能吗？还是咱们公司也一定要占一定的股份？ 我们前期呢因为这个科技美容它的科技含量比较高，它的技术有一定的壁垒，所以如果是非行业内的人在早期你可能不能一个人就完全能够说胜任运营这家店，那么我们要扶植一段时间，也就是总的运营公司通过控股来扶植它，把这家店扶植上轨道到了之后，那么其他的投资人可以考虑把这家店改为加盟店， 从直营店改成加盟店，那么购买剩下的股份那么以一个原始股价购买这个股份成为加盟店。 嗯，那也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公司还是要参股， 最好是这样，这样 扶持一下， 对， 这扶上马送一程。 对，是的， 差不多吧。 是的。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呢？ 最好控制在一年之内。 一年之后大家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把直营店改成加盟店，也就是自己把这个所有的股权。 对，一年左右的时候。对对。 那当这个满足了这个向小麦提出的这个一年之后的条件，我觉得各方面都已经上马了，我想把直营店变成加盟店，我希望所有的利润我自己享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需要再缴纳一笔加盟费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是不需要的？ 我们对价格，因为全国的门店我们要统一价格，所以会交纳一个价格保证金。 价格保证金，也就是说其实只要加盟了像这样的一个公司之后，白泰可所有门店不管是直营店还是加盟店，所有的价格必须要统一。 是的，因为我们将来的会员卡我们也准备把它打通，我们的会员以后全国百泰可的门店它都可以去做项目，都是一个价格，包括它以后到了国外一万多家店它也可以去做项目。 那对于成熟合伙人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没有硬性的要求，但是我们希望是对美容，至少是对美容感兴趣的，身边有爱美容的朋友。 好，那这个比如说资金量呢有门槛吗？比如说五万以上十万以上有一个准入的门槛吗？ 没有准入门槛，这个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合作模式的问题了。那么合作模式呢，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城市，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模式也略有不同，所以它所提供的资金量也会略有不同。 那比如就是说在咱们北京要想那个成为一个城市合伙人的话，那至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比如说需要这个合伙人来提供这个场地吗？然后或者是需要他那个准备多少的资金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或者是我们需要他来招聘这个有专业资质的医生吗？ 招聘医生这个不需要，如果他有熟识的医生愿意跟他一起，那当然可以加盟进来，可以加入进来成为城市合伙人，或者是我们百泰可来提供医生。那么我们会对这个店总的估值做一个预判，因为每个店它所需要用到的仪器会不一样，它周边的客群对这个仪器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会做一个市场调研，然后根据这个投入的仪器成本来设计这个店面所需要的面积，所需要的员工，这样算出它整个店面的成本，然后根据股份比例来算出它的出资额。其实细节上肯定会有不同。 对，然后确定了这个地址之后呢，然后咱们再有这种类似于店面设计师似的进驻，然后给你做这个周边的市场调研，看看这边是年轻的白领对于这种美白护肤减脂的需求多，还是像一些这个可能中老年群体比较多，他更注重抗衰。那这样呢会配置不同的仪器，然后配置了这种不同的仪器，我们才能算出这个需要的人员和这个店面的成本，是吗？ 这个不光是你说的这些，还有一些主要的方面是城市合伙人他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说这个城市合伙人他就原来就是一个美容院的老板，那么他有既有客群，他很容易在他的既有客群里就做了这个市场调研了。那么这些既有客群可能就是他成为这个新店的种子客人。那么我们肯定是要在这个既有客群里做这些调研，同时也跟这个城市合伙人他的预估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这个城市合伙人他想开一家很全面的所有项目都涵盖的这样一家店，或者是他想先从抗衰项目开始做起，他想先从兼职项目开始做起，那么这些都是略有区别的。 有经验的当然是最好，没有经验也完全没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如果比如说像小麦这样的，虽然很爱好，但是第一没有从业经验，第二呢现在没有自己的这种比如说美容店的店铺，那这个时候我是可以选择比如说百泰可你要开第三家店了，不管第三家店在哪儿，喂，我觉得这项目不错，我体验过，我想要加入，我就可以加入，还是说我希望这家店开在比如说我们家门口离我近，然后呢我希望百泰可在这个地方开店，我这个时候的出资额是大一些，就是这个店面是我只能选择加盟你们要开的店，还是说我可以自己选择在哪儿开店，你们过来实际操作 都可以。 两种方式都可以， 都可以，对， 区别就是出资额的不同喽。 对，这个因为我们一旦合股开始做这家店，后面每个月都会有运营成本，那么双方都要考虑到这家店在这个位置上是否可以盈利，是否可以覆盖这个运营成本。那么这些因素都考虑到之后，通过协商就可以决定了。 哦，也就是说两种模式都可以，也可以选择既有的这些，比如说即将要开的店面或者既有的店铺。来选择加盟，同样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自己新开一家店铺，让公司来负责具体后面的这些运营啊、装修啊，或者这些项目的引进，这是都可以的。 对，都可以的， 主要就是看出资额的不同了。 对对，这就看具体的投资额了。 嗯，好，那如果是选择成为这个我们说城市合伙人的话，现在的这种模式还算是直营的模式，我们只是参股，到后续一年之后呢，可以成为一个加盟店。那城市合伙人想问问，现在能够享受到哪些福利和帮助？在这一年的这个直营过程当中有哪些？到直营脱离了，变成加盟店之后又有哪些呢？ 即使他从直营变成加盟，仪器的维护保养，这些都是由百泰可提供技术支持的。包括人员培训，对对对对，包括人员培训，那么包括品牌的推广，这些都是由我们品牌统一来推广，由运营公司。那么城市合伙人呢，他可以聘用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他的店，也可以自己亲身参与管理，那么他在亲身参与管理的时候，可以领薪酬，这些都是他正式就是应该能够享受到的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另外呢，城市合伙人他作为股东，他可以享受一个股东价格来做项目，就像刚才小麦想的那样，我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来在我自己的店里来做项目。 小麦这个体验下来，估计自己的店铺一个月流水就够了所有项目都要体验一遍，而且身边这个小麦朋友圈特别的广，身边的朋友们拉过来，这一家店这一个月的盈利够了 好的，这样的合伙人是很好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伙儿具体来聊一聊，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家自己的科技美容店，到底我们应该有哪些考量，我们到底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在开店之前提前想清楚的，因为我们毕竟开的是一家店，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有盈利，有财富的保值和增值。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今天呢我们除了可以和嘉宾互动之外，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下面哪一个是科技美容的项目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手术类，B 选项仪器类， C 选项是注射类，哪一个才是科技美容的项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

不管是加盟店也好，或者是直营店也好，其实都是这个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那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店里面，它是不是说我不用说开这个百泰可的这个店，我不用你们的这个品牌，但是我已经有了这种 啊、哦，我既有的品牌， 对， 我只是引进你们的设备， 引进你们的设备，然后我开设这样的项目，是不是也可以呢？就是做一个产品升级。 这方面来说的话呢，目前我们不鼓励，为什么呢？哈，就是。多数的店面哈，你现在的这些设备的话呢，就是可能是和我们的设备就有一个层级代沟啊。那么呢，他的人员已经习惯于原有的那种设备了啊。那么在使用的我们这设备过程中呢，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这个培训，或者他延续其他的一些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品牌造成一些影响啊。我们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规定吧哈，就是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品牌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些不经过我们允许的，不经过我们验证的一些他类的项目，我们是不允许上的啊，因为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损害我们品牌啊。那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对于一些比较大型的正规的。这种机构啊，比如说我们在它的里面上一个店中店啊，这种模式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光想引入设备，像一些这种小的自己的自有的品牌，可能这个时候存在着一定的门槛儿。 嗯， 因为要保证整个的品牌形象。 对。 但是，一些大型的这种连锁的机构，或者说已经有比较好的口碑，这个时候是可以考虑有这种单独项目的引进。 对，它可以整个引入一个项目作为店中店。它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培训啊，尤其是人员在这个设备上的这个培训会比较到位啊。那么，如果是小型的这种机构的话呢，我们的设备和其他的设备在混用的过程中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可能会对我们品牌造成影响。 嗯，好，那也想问问二位哈，二位作为这个从业者，也给我们很多的这种新手投资人一些意见和建议吧。如果作为像小麦这样的一个新手，从来没有开过自己的这种美容店，如果想要从事这样的行业的话，我们比如说需要从哪些准备开始做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先选择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可能更有利于自身的这种发展。 行业外的人士，但是的话呢，又是一个爱美的人士，然后呢，又想投资这个行业的人士啊，我们的建议呢，哈，还是要和我们公司在一起啊，那么采取这样一个直营的模式，那么呢，他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就是得到一些新的知识，也会看到我们的团队这个运营的模式哈，把团队历练好了以后，他可以逐步的采取这种加盟的方式。 嗯，你就一开始还是鼓励是参股的形式加入到直营店，先学习累积经验，再觉得自己的经验足够了之后，然后再选择比如说开加盟店也好，或者说选择一个自己的店铺也好。 对，我们是鼓励的，但是的话呢，在先期我们还是建议先采取直营的方式。 嗯，好，那接下来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如果是直营的模式，现在可以不光是选择我们说这个百泰可啊，世界上可能我们的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项目，大家对比之后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就可以，比如说开始自己的这个美容店的梦想了。那在选择这种靠谱公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伙儿？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考量这样的母公司到底是不是我可以去信赖，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他的这种管理经验汲取到自己的这种营养和经验的累积，以后完成我自己当老板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那我就谈谈我自己的经验吧。因为我当然我是一个行内人，我首先从这么几点来看的。首先是我们需要最好是一个国际连锁品牌，国际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那么它已经有前期有很多的背书了在国际上，那么这是非常好的。第二点要看它品牌项目的这个优越性，比如说这个项目它是不是踩到了市场的热点，就像百泰可的项目，它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抗衰，那么第二块是减脂，第三块是产后修复。那么这三块呢，正好是目前介于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之间的一个比较空白的还有待发展的地段，同时又是客户需求很 很急需的一个地段，那么所以它的市场热点踩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项目我相信它是能挣钱的，另外呢还有什么？我们要看这个母公司它的培训团队、它的技术力量是否是专业的。 看后续。 对，后续它对这个店铺的这个辅导能否真正做到带着这个店铺一起往前走。那么如果说母公司它本身就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进行下店辅导的话，那么我赤手空拳的开了一家店，客人的一些问题他得不到专业的回答，得不到专业的解决，那么客人势必会流失。所以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母公司对于这个单店的辅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来选择的。我觉得像百泰可它有20多人的博士后研发团队和这个技术团队。那么它每2到3个月会有专家到中国来进行巡视、巡检和培训。这些技术的扶植和辅导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跟大伙儿提供了一些这个经验，在选择加盟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学习过程当中的这种母公司，我们得从几个角度去分析，然后考量一下它是不是可信。除了先期的这种技术啊、项目啊，同时它后期的这种持续的培训，还有后续的这种服务，也是需要我们考量的。那接下来和大伙说一说，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城市合伙人加盟百泰可的话，它的这种比如说前期的投入，或者说一家店面的这个成本到底如何来计算，大家伙心里大概有一个数。 整个的投资和这个店面的这个规模有一定的关系，和店面的面积、它所配置的仪器的台数都有一定的关系，店面的人员配置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一般来说，一线城市我们是建议面积在200平左右。那么我们要减脂塑身的项目、产后修复的项目和抗衰的项目都需要引进，那么可能需要2到3台的仪器设备来满足这个需求。那么这个投资额预计在一线城市预计在130万到150万之间。对。那么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呢，或者是说在一线城市的周边呢，根据城市合伙人他的一些需求和具体情况还可以做调整。 那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先期的这个投入是更多的是承担了比如说房租啊，或者是人员的这些，还是说这个里面也包括了一些设备的这种引进？ 对，包括了设备，只不过设备这一部分根据投资比例，可能是由我们这个百泰可公司来投资设备，那么剩下的一部分人员的培训、房租、前期的装修，房租其实是押金，后面的房租会从每月的运营成本里走。那么前期的房租、押金、装修，包括一些基本的家具，基本人员的招聘和培训，这些部分加在一起大概是这样。后期还会有运营成本产生。 所以说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想要开一家自己的这种科技美容店的话，其实这些成本不光是百泰可这样的一家企业需要的，我们开所有的这种科技美容店 都是这样的。 这些成本你需要考量进去。 对， 不光光是说把店面租了、招了人、买了设备就行了。其实前期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员的培训，这个成本您都要计算进去。 是的。 这个时候才可以算出一个大致我们前期的投资额是多少哈。 是的。 那接下来想问问，比如说，如果大家选择这些加盟的话，我们用不用考量，比如说他现在已经既有的这些门店？比如说有的一个品牌告诉我说，我现在已经在全国有100家门店了，有一家可能说我这是一个新的公司，在全国可能现在只有6、7家公司，那我是不是得选择这种全国已经有100家的，还是说全国有6、7家其实它的市场发展空间会更大，我可以选择这种店面不是特别多的，在一个城市比如说我只有一家，就像我这个单打独斗，我在这一家，虽然我说这种品牌效应相应低一点，但是我吸引的客流都只能来我这一家，我也可以选择这种店面比较少的，哪一个可能更适合大家去新手投资呢？ 我觉得新手投资就一定要选择技术实力比较雄厚的母公司，这还是我原来的观点。 那还是得选择这种店稍微多一点的。 不，店多不一定技术实力很强，这个你要看核心竞争力。就像现在， 嗯，如果按您那个观点，就是那实体经济一定比虚拟经济要可投资了，其实不是的。 嗯 啊，那么网络平台现在做得非常好，所以说并不是以这个固有资产和实体经济的多少来判断你是否要投资这个行业、 嗯、 这个领域，而是要根据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来判断。 好，那就是更多的看一看它的这个核心的技术，如果有核心技术的话，核心竞争力的话， 对， 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这个城市还没有其他的店，您作为独一家，这样的话所有的客流都会被你吸引， 对，那可能更好了，对、嗯、 所以说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才是我们选择加盟的主要考量 对 象。 对， 对， 是的是的，嗯，因为我们随着这个科技美容的兴起和发展，我相信将来手工美容会逐渐被科技美容所替代了、 嗯、 那么如果你现在依然在选择手工美容，那么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很难做了。 嗯，好，那咱们说完了这些行业投资者特别关心的角度，我们也从消费者的角度说一说，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话，我去了一家科技美容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也和我们介绍了，说现在的这种美容店，它可能为了吸引消费者，它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套餐，比如单次体验的价格是一个价格，如果你办了套餐或者说办了会员卡，可能会是另外的价格。但是但凡牵扯到我们说预储值，就会面临着一个问题，第一是店会不会跑了，第二是后期你会不会涨价，作为消费者可能都特别担心这两点。那是不是二位跟我们说一说如何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在这些方面比如说像百泰可有没有哪些这个努力呢？ 关于会员卡这一方面的来说的话呢，目前来说我们的会员卡系统是全国通用的啊。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还会打通全球的这个通用的这个渠道哈、 嗯、 也就是说你这一个消费者，你在任何一个城市办了这张卡，你在全国的百泰可门店你都是通用的，而且是统一价格的啊。那么所以呢就是不存在就是说店面关张啦，或者是什么这个老板跑了人啦、 嗯、 啊这种情况存在啊。更何况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嘛，大家都出国旅行也比较方便了哈、啊、我们应当在逐步打通和全球的门店的这种互通啊、 嗯、 你比如说你去迪拜，我们在水晶塔啊那里面有我们店面，你比如说你去伦敦有我们店面，你去纽约有我们店面，你都是同等值服务的啊。 嗯，虽然我们说这个作为一个消费者看到这些、这个我们说美容的机构、或者说这个店面它如果有这种通用的服务当然是最好，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很多这种爱美的人，是不是和健身的人一样，因为 我要在我周边， 对，我得在我周边然后才有动力去做因为经常都是很多朋友说办了健身卡之后发现哎呀得坐是个这个一站公交车，或者说都不是说特别远，可能走路得十分钟，不是在我们家楼下我都没有动力去。那如果就在我家周边的这家店到时候突然不干了，我只能去其他店消费，那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对，甚至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就没有动力再去了，我还是觉得有点远不方便。 嗯， 我可以在我周边选择更好的这种。 对，这种情况呢哈、啊、只能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发生呢，就比如说就在那所在的那个小区哈、啊、那家店面因为各种问题，比如说它运营的不成功啊，有可能存在。但是呢我们公司同时又推出了一个上门服务，你可以在线预约，我们可以把人员带着设备上你家门去服务、 嗯、 所以我们是不会跑路走人的。 哦，也可以有这种上门服务吗？ 对的，我们正在开通这个系统，应该很快就能够上线了。 哦，那这种上门服务的话其实我也很好奇，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可能它需要专业的设备，但是这个设备可能有大有小，像这种便携的设备可以上门服务，但比如说我充的这个卡，我充了个十万，我是个土豪朋友，我充了个十万，我每次就要享受这种大型设备带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比如说项目或者说体验，您不能把这个高端项目这个大设备整个搬回我家吧，就算你们愿意搬，可能电梯的承受力也不一定帮你们搬得上去呀。 是这个样子，这和我们的设备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旗舰店里配备的都是最高端的设备，全部都是综合机，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全都是那种大型的重光电设备，这些是肯定搬不上去的。但是的话呢，为了配合我们这种这个美容到家的这个服务啊，我们公司呢又配备了 一批这种可以上门服务的，这些的话呢并不属于便携设备，它只是说在我们综合机的这个基础之上啊，把这些综合机的功能做了分拆啊。你比如说这个综合机，这一台综合机是原来的它上面带着六个操作头啊，现在呢我们可能把它分成了三台机器啊，每台机器上带一到两个操作头，那么分拆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设备的体积就变小了很多啊，大约能有多大呢？像一个还不属，也不能完全属于便携，但是是可以上门的。它的这个体积大小的话呢，大概和一个那种床头用的冰箱那么大的个体积，比它可能还要稍微宽一点啊。 小冰箱的一个体积 啊，对，但是它的功率啊和我们综合机的功率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功率保证的是效果啊，效果上是不会有出入的。我们再配上一个比较方便运输的一个，比如说那么带轮子的手推车啊，我们是要实现这一点 上门 服务 的。好，那接下来就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种上门服务的收费价格，会不会由于我收门的店这个跑路了，然后呢你们跟我说我可以给你提供这种替代的上门服务来满足你的这个消费需求，但是我原来做一次可能1000块钱，你说提供了上门服务我们得有上门费，我一次得收你1500块钱，这个时候作为消费者我肯定也得不答应啊。 没有那么多哈。首先呢，上门服务是有上门费的哈，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哈，它面区域比较大， 交通成本 很高哈，可能我们上一次门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成本也在2个小时左右上，就光在路上可能要产生2个小时，我们是有这么一块费用的，但这块费用并没有达到500那么高，只是象征性的一个基本的费用啊。那么顾客呢，他原来办的这张卡他可能是一个到店的卡，那么他如果变成这个上门服务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服务费用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确实是要增加一个上门费，这个费用的话大概在200左右。 也想听听小麦哈，作为如果是一个消费者的话，这样的这个解决方案你会接受吗？ 就如果他是在正常的这个店面还在 OK， 我自己不想去店里了， 我 想在家里， 我可以承担这200， 我可以承担，但如果比如说万一真出现有那种什么通过这样的解决方案可能还是 这个样子哈，因为这现在我们说的只是一种假设啊，我们公司到目前来说哈，我们的店面都是盈利的， 还没有出现关门的情况， 没有出现，因为这只有当这个你说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当这个店面它留不住顾客的时候啊，它实现不了盈利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状况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的这种设备的话呢，它非常高端哈，它的这种拓客锁客的这种能量还是蛮强的哈，所以我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确实是为了 我们得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嘛。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万一发生了，我们如何去解决啊？ 妥善解决 。你们提到的也是一个提出这个问题来，我觉得也挺好的。 因为很多的预付费卡，可能很多消费者都是担心这个问题，到最后我在储值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消费完，出现了各种纠纷，我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说这种集团做出。 国家其实对预付费卡也有 有规定的， 我们会按照国家的规定来执行。那么同时呢，我们又有总公司在，有运营总公司在，有其他那么多家店面在。那么即使说其中一家店面关张了，它这个卡不会说找不到地方去退啊，这是不会出现的。 那咱们说完了这个关于预付费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风险问题，那也想说说如何保证加盟店在技术水平提供的这种一致性。像我们之前说的价格，我们要做到全国的统一，但是质量是不是也可以像肯德基麦当劳一样做到每家餐厅其实味道都差不多呢？ 对，我们要争取做到这样，这在服务业里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尤其是手工服务业它很难做到标准化，一个美容师可能这样的手法，那个美容师是那样的手法，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仪器，我们只要能够把仪器的质量把控住，那么把培训的标准把控住，就可以做到输出的服务的标准也能够统一。那么在这个方面，康总还有一个比较伟大的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启动一个百泰可学院的方案，来为我们后继的这些店面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 那康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学院到底是干嘛的呀？ 这个学院呢，是要和我们国外的意大利的百泰克学院在云端打通的啊。这个学院主要是做培训啊，统一的培训。这个培训呢，面向三个方面啊。第一是我们店里的这些操作人员的培训，第二是我们所有店面的销售人员的培训，第三是我们所有店面的高管的管理层的这个培训啊，所以我们要在就是做一个百泰克学院，首先在云端一个培训，然后呢线下再进行一个统一的培训，这样的话呢保证一个统一的一个服务质量。 好，那这样的一个学院作为管理的人才、服务的人才这样的一个这种培训的基地，然后呢这个是比如说是线上培训，还是说我们需要统一集中在某一个线下的实体的地方去培训？ 这个是需要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啊。那么线上的话呢，我们会做很多的课程啊，由这样相应的一些专家啊来进行讲课授课的这个培训啊，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在统一的地点进行培训，这样的话就是来巩固一下这个培训的这个效果。 有线上有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哈。那最后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这个我们说这种新的科技美容项目到底哪个范畴才算是它所着力的这个我们说方向呢？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和大伙介绍过，比如说现在有这种生活美容，有医疗美容，这种科技美容到底是哪些算是它的这种发力点或者是着力点呢？ 科技美容呢，首先它是要有高科技含量在里边的，比如手术类，不是说它没有高科技含量，但它主要的操作人是人，是医生，而不是机器人。那么注射类的也是靠医生来操作，来做这个治疗，那么这些都不应该归为科技美容。科技美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对象主要是高科技仪器，所以仪器类治疗我们把它归为科技美容。 仪器类治疗算是科技美容项目，也就是说这种仪器类会是有创的还是无创的，还是说可能都包括在其中？ 我认为无创的仪器类治疗是目前我们所提倡的，也是行业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消费者他所喜欢所追求的。所以有创类的仪器会慢慢的也变为微创和无创类的仪器，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更多的仪器类的算是我们说科技美容项目的一个这种发力点，像我们互动题目当中所提出的，比如说手术类和注射类，更多的应该算是医疗美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了。 对对对，是的。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也为大伙儿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下面哪一个是科技美容的项目呢？应该是 B 选项，仪器类的项目应该是科技美容类的项目。那现在的科技美容类项目可能仪器类既包括了有创的也包括了无创了，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微创或者是无创。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能够理性的去投资，选择成为一个我们说科技美容店的老板。在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有很多的风险，有很多的角度需要我们去考量，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健康和投资方面的资讯。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滑到终点的人，他基本上会受伤。但是因为这个也许比赛他准备的非常充分，如果有人受伤了，我亲眼看到就是因为太陡了， 太直了， 他控制不住，他就会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然后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大家都非常惊讶，就会去想他是否 骨折呀，受伤啊，等最后呢？ 一般这种情况下就马上会有直升飞机飞过去救援。 哎呦，直升飞机救援。 对，这个 那滚也滚不住啊，那直角往下滚，你越滚越大，这大球下。 所以这个时候装备就体现出来了。 是的。 保护是吧？ 对对对对，它有很多的装备都是用于它这种保护的。 对，就像弹力球一样，滚滚滚。 对对 对。 但 实际上它可以减缓很多的那个伤痛。 是的。其实大家光这么想象就知道这个比赛的严苛性和专业性以及挑战性哈。 对。 这里面有五个没有，我们说说没有，这五个没有是什么？第一，没有明确的起始线。 是 这个是怎么定义？没有明确起始线， 那这个怎么比？ 总有起点呢。 起点其实它会有一个拱门。 哦，拱门。 对，然后，但是你从这个拱门这个哪一个地方下去， 所以 都是可以的。它只是设了一个点在这个地方。 了解。没有规划出的雪道，因为这个雪道是野雪，就是比如说这个直线距离是1000米。宽的距离就是这方面都可以去滑，这属于竞速，对不对？ 没有 一个一个的滑， 都是一个一个的比赛 的。那了解了， 就是看每个人的那个时间和完成 度。 他会从，比如说他从这个门的右边，100米、500米下去都是可以的。然后或者是他从他左边这边下去都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比赛他是没有提前没有滑过的，所以说这是没有明确的一个 刺激 规划的。 哇，这个好刺激，没准滑着滑，哎，此路不通， 是啊， 怎么办？ 赶紧调整。 对啊，这真的是应变能力， 对选手的应变能力、滑雪技巧、保护自我的能力， 对， 以及对勇气的这样一个认知和 勇气心态。 对，第三个没有秒卖表记录，没有表记录。 他的一个比赛形式就是看你从起点滑到终点，因为有很多选手他是没有滑到终点的。 我了解的就是能滑下来的人就是厉害的人。 对啊，就是能滑下来就已经不错了。 我有个疑问 啊，你说 十几个选手，比如说举个例子，五个人都滑下来了，那得分个先后啊，1到5名啊，那怎么分呀、啊？黄东啊。 他会根据他那个滑雪不是哈，就是因为他滑雪过程当中有的人他会选择就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一个雪道，就直接滑下去。有的他会为了拿这个高那个难度的一些动作， 难度系数2.0，那个 他可能会翻两番。对，就他滑到一个下面稍微有一个悬崖的一个地方，这样跳下去， 加些技术动作， 这个都是加分的。 哇，这个真是咻。 对，这个你了解了，完全即兴，而且跟他的这个完成的难度有直接的关系啊。 有的。 了解了，没有练习机会，刚刚我们说了，因为第一次进那个雪道，空投下来他没有练习的机会。 是站上面你滑吧。 对对对，之前呢，黄东也说赛道几乎垂直， 是 一场勇敢者的运动啊， 游戏啊。 对，经历这一年的比赛，你是去过这个比赛的哈？ 对。 我想一下，问一下，最后的前三名。先说亚就第一名吧，冠军他是哪国的选手，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你有记忆点吗？ 因为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观看比赛的那个观众呢都是在比赛那个地方的对面山上。 对面。 其实我们就是看到对面有人下来的时候，你就看一黑点儿。 离得远。 对，因为它是只有在对面的山上才能够看得清楚你是滑的哪一些线路啊，然后怎么样滑下来的。 那最后取得比赛的那个选手是健康的，没问题的哈，没有受伤的那种。 没有受伤的， 厉害呀、 对，我在想，那这些选手如果 庆祝， 对呀、他们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呢？ 对呀、鼓励呢？会有一个证书或者奖金吗？ 会有证书，也会有奖金的。 好，来了，问题来了，先说奖金。 奖金， 周驼，你特别关注这个。民以食为天啊，是吧？面包得有啊，爱情我可以自己给自己找啊。 虽然说那个有赞助商，但是还有好几个是没有赞助商的呢。 是，我想想啊，我先来吧哈。 你先来。 我年纪大，经验比较多，容易失误。然后我就想，这么难的一个赛事，空投，然后空转，难度系数3.0加转体匍匐。我想想，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呗。 5万美金。 哎，

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100人民币一盘。 哎，100一盘啊，那就太少了。 太少了。到 180，可能靠谱了。 200， 差不多。 一盘宫保鸡丁200人民币， 而且还不够，应该是 量不是特别多。 一小盘， 是的。 花生米多，葱多还是鸡丁多？ 放眼望去全是葱段儿， 好贵呀！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中餐厅， 它稀缺， 特别少。 这个是中国人开的还是？ 是中国人开的一家中餐厅，算附近比较正宗的一个。 老板，你怎么能这样呢？ 老板真的厉害。 同胞已经不容易了，来到这儿，你好不容易吃口中餐，你能不能给便宜点？ 问一下哈，几个人吃的这顿中餐？ 大概是。四个人 ，四位大概了解了，人均的话500块够吗？ 不够， 人均500都不够， 不够， 人均1000， 差不多， 4000块， 吃一顿饭， 中餐， 吃一顿中餐，宫保鸡丁， 你们都点了 水煮鱼， 你们都点了什么？ 哎，水煮鱼， 水煮鱼，宫保鸡丁， 然后我再猜，什么毛？ 是水煮三文鱼吗？ 水煮什么三文鱼？ 水煮什么鱼？那个鱼的种类？ 就普通鱼类吧， 我不记得， 不记得了。当然是有水煮鱼，有宫保鸡丁， 应该还有毛血旺之类的吧。 一个就是青菜， 空心菜，三个菜 。 青菜我觉得都得卖到100多吧，一盘。 对，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空心菜，然后我就点了一盘，算下来有100多人民币。 妈呀！ 米饭得配上吧？ 得 25一碗。 其实我觉得，你要说这个米饭贵，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块可能水稻不是那么的。农业不是那么的发达，但是这些菜按理说是都有的呀。 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当然是中餐了哈，也比较的稀缺，然后这个人均1000块钱，确实是全世界来说都算贵的价格了。 对，不过 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瑞士可能是欧洲最贵的，对吧？其实维尔比耶应该是瑞士最贵的。 贵中之贵， 原来是维尔比耶这个地方本身就贵。 除了饮食，住宿是不是也相应提上去呢？就是你们住宿的环境怎么样了？价格了？ 住宿的环境和价格的话，如果是在那个野雪比赛期间，订房是非常难的。就如果要去看的话，建议至少提前3-4个月，这样就可以预定了，否则可能订不着。 12月的时候开始订房。 对，提前3-4个月，那就是11、12月份就可以 开 始订 了。 但是价格应该是一如既往的高，是不是？ 对，价格可能我们这个普通的那种三星的 三星酒店， 在那边的价格可能就接近2000块钱左右。 我的天哪， 挺贵的， 挺贵的。 瑞士， 尤其是维尔比耶这个地方， 贵中之贵， 贵中之贵啊！但是呢，大家量力而行，看你到底有多少的财力，或者说你有多喜欢。 我问一下啊，就是黄东以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嘛？也带着很多朋友去过哈。每年去这个维尔比耶的中国人多吗？ 其实不多， 很 少。但是现在有那个我们原来是在中国的一个教练在那边常住了。对，如果大家去的话，因为这种地方它滑雪，我们还是以体验性的为主。过去的话也可以去找，我建议是找一个中文 的 教练 带一带 会比较安全。 是的，当地的朋友也是对这个环境比较了解哈，酒店住宿、饮食结构、架构都非常的昂贵。当然昂贵的背后也有非常漂亮的景色了，肯定是啊， 与之相配嘛。 对，你有没有去过一些景点感受瑞士的湖光和山色？ 就我刚才跟你们说有提到的那个 河 特别特别漂亮。 真的吗？ 哎，它叫什么河呢？这么 大好河山我也见过，南郊北郊什么天池什么的。 哎呀， 青海湖 这不少呀， 洱海我都找过一次。哎呀，周驼谢谢你啊， 周驼谢谢你，你真是太扎心了。 真是，我真的是那个图我都拷贝下来了，我就那个比例尺我都算了，多大我都算啊，这个河到底漂亮成什么样？给我们形容一下。 啊，我在中国还没有见到过。 哇， 真的吗？ 真的，就是旁边有一些花，特别漂亮。然后对面你看到是雪山。 是的。 雪山，如果是你，我刚好是傍晚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对面有雪山，然后有那个日落，然后还有那个一些。我不知名的一些飞鸟， 对，小动物， 对，在那边，就是形成一个，我觉得就是 完美，

对，那超级美，应该是。 这次豆豆，你们还有黄东，我问你，我比你们多活20年啊、 嗯！ 你们有没有做过一种这种梦 啊？ 飞碟梦。 飞碟梦。 我做过不止一回飞碟梦 啊， 像天地飞行啊。 是吗？ 然后就是翱翔在这个城市的。 我在梦中没有上过天。 我真的是飞起那种感觉太美妙了，我就不愿醒来。 我基本上是下海。 50年左右的时间，我算算不下有10回呀、啊。 真的呀？ 飞起来了，但是我没有真正像黄东这样在伞上翱翔。 哎，其实我特别想体验一把滑翔伞， 非常爽，自由。 国内也有了， 也有 也有 很多地方都有。 对对对对对。 这个在空中盘旋像鸟儿一样自由的时间大概持续多久？ 因为这个我们在维尔比耶，其实它海拔挺高的、我们要就是说飞到山下边去、可能要大概飞了半个多小时。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半个小时肆意的飞翔， 当半个小时的鸟。 这个时候教练还会给你拍摄你在空中飞的、对，等你飞完之后他就会把那个视频发给你， 是挺有意思的、收费吗这个视频？ 收费 的啊， 还收费呀、 很贵吧这个？ 哎，有免费赠送的部分吗？ 有没有免费赠送的部分？ 我免费赠送了我第二次飞行 哦， 就我第一次没成功。 是的，是的。哎，这样一个体验自由的极致感受哈、半个小时从3000到地面， 对， 多少钱到？你猜的？ 800人民币， 便宜了。 便宜，我觉得应该可以了吧？ 嗯、吃个饭得多少钱呢？ 吃个饭，你想想，1000一位。嗯，我跟你说个价，我这人生体验哈，3000。 您猜的很对。 你看， 3000。 人生，哎呀，哎，怎么了，周驼？你还是你追不上饭了？ 周驼，你 不是不是，我刚才就是3000。 哎、你净追。 3000块呀、啊？ 对，他会 3000块。 嗯。包括他前面他跟你教怎么样飞、然后包括在空中他会跟你说你想不想自己来控制， 是 或者你想不想来所谓他说的 big turn， 就是多晃几圈、 是的是的是的， 晃去的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只是我比较胆小， 就是就完成了就好了嘛。 对、 对， 我就静静的飘在空中， 真好。 对，其实还是服务相当到位 的， 就是从安全系数来讲， 教练、 对， 是的， 从教练的专业度啊什么的都会很高。 因为滑翔伞是有一个落点的、落脚点的，你们会落到一片草地上，还是落到哪里啊？ 我们落到了一片草地上。 你看是吧？ 我们落到了一片仙人掌林。 怎么这趟行程都充满了加薪？ 对，我那是800的吗？ 有没有真的是？教练，这就有教练了， 应该没有。 对，有教练、如果教练跟你开玩笑，正好落在湖水和草地的中间一点点的地方，他会就是跟你开玩笑吗？会吗？ 会的， 会吧， 会的、真的是落到了湖上。 对，他们都很开玩笑。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其实那边的人都挺友好的， 幽默友好。 看到您过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打招呼，然后来来降到我这边来。 啊，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个运动，这个活动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啊，就是。你就可以感受一个欧洲人民体验人与自然交汇的一种神奇的感觉哈。 对， 得天独厚哈，我觉得3000值，来一趟也不是经常去这个地方嘛，对不对？ 是是是， 一生去不了几次，那来一趟嘛，你记住这个东西，还视频贵点贵点拿下来呗，给自己的心意子、外心意子看看。哎呀，周驼，你是不是我想这个事，我也 哎呀，行了行了，周驼，你不用。我们就是你的儿女，好不好？然后我们带着你出去玩，好不好？ 什么时候实现？哎，问一下，就这样一个强度的这个滑翔伞运动，对年龄有限制吗？比如说像周头这样50-60岁的老人可以完成吗？ 完全可以， 真的。 因为其实，在国外就是国外的滑雪发展史比我们悠久很多哈。对，因为我当时滑的时候，就有一对儿，就是头发已经。全 白的 一对夫妻， 是不是少白图啊？ 哎呀， 就是老 人，老人 ，对，他们就是 当地的 滑的，对他们当时穿着滑雪板就滑下去了，我是没有穿滑雪板，我直接 穿滑雪板下去的。 对他们想滑到下面就自己开始滑。 哇！ 哦，就是先滑翔伞，然后那个再接着滑雪是吗？ 对， 其实这是他们的必经回家之路。对，只不过他们的交通工具是这个，就是先跳一个伞，然后呢，咻滑到自己家门口。 老炮儿啊， 对， 欧洲老炮儿。 哎，是的，完全有这个可能。

火腿肠。 哦， 其实我会觉得，异域的文化是交流的这样一个链接的一个方式哈、啊。 嗯， 比如说瑞士的朋友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任何一家小吃店，他会觉得哇，这个北京的美食真是太丰富。 对呀、啊，而且好便宜啊。 我们作为一个滑雪爱好者到了瑞士，哇，这边雪场北京中国是不可能拥有的。 嗯， 都是一个彼此的交流哈、啊。 嗯， 都希望瑞士的价格更亲切一点，我们两国人民。 你怎么背刺小老弟？ 我觉得 我不亲切了， 更希望我们的收入像瑞士那样。 对对对 对对对， 平衡一点。 是的，是的， 对， 对， 人均20,000美元。 因为人家觉得我们挺合理的呀。 是的，是的。我觉得黄东这期节目呢，谈笑风生、非常风趣啊。 是的， 也是体会到了一个表面看上去非常那个纤细的女生，其实她有一个非常想去猎奇的心理哈。 是， 希望现在的友邦的这个职业特别的顺利哈。 嗯， 有机会的再来我们节目分享你去国外其他地方的一些感受。去过除了瑞士还去过哪里？ 去过那个巴黎呀、 啊，巴黎、 维也纳、 维也纳， 然后还去过土耳其呀、 啊。啊，你看都是好地方。 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大把生命宽度的体验。 是的，只有我们还很窄。 周彤，有什么想法？这个，说再见吧。真的，我作为一个老年人，其实我没赶上这个好时代，但是我赶上了好的队友和团队、啊。我在这个团队里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和深情。 是。 虽然呢团建迟迟未能实现，但是有期待，生活就要继续下去。 笑着活下去。 哎。谢谢我们的周驼。 谢谢。 谢谢黄东，谢谢黄东。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永远去走在路上感受美丽的风景哈。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诗，我们明天再开心。 拜拜。 He trades the world for the good things found. If she is bad, he can't see it. She can do no wrong. Turn his back on his best friend, he puts her down.

第二天我问你干嘛这么疼我的时候，你嘴硬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有了吵不完的架，吃不完的醋，和永远都无法达成一致的决定。你没有再对我笑了，也不会再接送我回家。我说没吃饭的时候你不会心疼了，我说想你的时候你嫌我矫情了，于是我们开始变得默契起来。两个人吵了架，我没有回复你，想以沉默让你意识到我真的很生气，想你快点像以前那样给我来个夺命连环 call， 可你一句话也不说，一个字也没哄我。你再也没有在朋友圈里发过关于我的任何消息，我也默默将朋友圈里我们的合照都锁了起来。你不再带我去跟你的朋友们聚会吃饭见面，我也堵着气不再牵着你的手出入各种场合。我真的拿你没办法，对你好不行，撒娇不行，示弱不行，吵架不行，让你吃醋也不行。终于在一次特别热烈的争吵后，我忍不住跟你提了分手，想以分手来唤醒你的最后一点爱，可你却说了一个字，好。我以为过几天你肯定会回来哄我，跟我说你喜欢的人还是我，宝贝，我们不要再斗气了好吗？可微信对话框里一直都没有弹出你的消息。我不找你，你就再也没有找过我，互不主动，互不联系，成了我们最后的默契。其实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吧，我一直都是那个嘴硬心软的人，只要你走出第一步，我就能够朝着你将剩下的99步走完。即使你惹得我再怎么生气，再怎么不开心，只要你一句好听的话，一个坚定的拥抱，我就什么都忘了。但你连那一步都不舍得先为我走出来，什么赌气啊，自尊啊，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不够喜欢，不够爱。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如果一个人不再联系你，就是他真的不想找你。在一起的理由特别多，但不在一起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他没有那么喜欢你。我以前一直告诉自己，付出总会有回报，我努力喜欢你，你也许就会喜欢我。但一个人主动久了真的会累，我不想每次从早到晚的聊天都是我主动给你打招呼，我不想每次看完电影都是我主动问你能不能送我回家，我不想每次拍完合照都是我主动问你能不能发朋友圈，我不想每次闹个情绪都是我主动向你低头示软撒娇， 我不想每次吵完架都是我主动找你开口说第一句话。太抱歉了，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我真的真的不想再主动了。如果你真心喜欢我的话，也请你能不能对我主动一次。 懒洋洋的艳阳天，心情恶劣，如果不是爱上你，心不会打结，甜蜜烦恼一天天都是岁月，这热闹的星期天我哭花了眼，想着去年今天曾许下的诺言，想着怎样把你放一心酸酸的一整夜，独自相见，是不是应该就此淡淡地眷恋，真爱有没有一些不必拖和解，你别让我再看见那快乐的脸，别让我再看见你幸福的双眼，我要有个新的呼吸空间，能不能够见这样深爱着还是终须一遍，爱能不能够向别人借一借，然后在一个下雨夜再把它还给天，这样深爱着还是终须想要的美丽世界，如果爱能够说抱歉就解决，就应该能解，心酸酸了一整夜，独自伤心，是不是应该就此淡淡地眷恋，真爱有没有一些不必拖和解，你别让我再看见那快乐的脸，别让我再看见你幸福的双眼，我要有个新的呼吸空间，爱能不能够见这样深爱着还是终须一遍，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一起的两个人最甜蜜的时刻，应该就是彼此心意相通，最有默契的时候。那么你觉得在爱情中两个人之间的默契重要吗？为什么？而这默契又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肥妹的网友。每当有人问起我最近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的回答挺好的，在忙些什么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挺好的呢？大概也不一定吧。人生总会经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不是什么大事儿，也没什么不好的。于是在大部分的交谈里，大家都活得挺好的。可是实际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难过的事情。今天跟大家首先讲述一个我被朋友拉黑的故事。那个无缘无故拉黑我的朋友是一个和我相交了12年，共上同一个初中、高中、大学，一起长大的好友。其实对我来说，这件事的难受程度就好像失恋被甩一样，因为始终不知道被拉黑的原因。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发呆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想到，睡不着的时候也想，有时连做梦都会梦到，就好像一个一直缠着自己的噩梦，甩也甩不掉。难过有情绪的时候，人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有的人会选择向朋友吐槽，事情讲完了，心情也就好起来了。有的人会选择自己消化，自己解决。这一次，我选择了自己消化掉。但是实际上这个好起来的过程很漫长，忙起来的时候不记得了，闲起来发呆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想起，直到几个月后事情水落石出时，才真正放下了这一切。后面我终于可以打趣地跟朋友说起这件事儿了，然后他们很惊讶地问，你怎么没有告诉我？是啊，我为什么没有找他们聊？说出来不是会开心很多吗？自己到底在强忍着什么？然后回想起来，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不会去倾诉自己的烦恼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过上了每天习惯性微笑，把叹气留到无人的时候了。另外一方面是，好像现在大家都这样，就像约好了似的，对自己的难过缄口不言。曾经拽着我聊到深夜的人，在我面前一边吃饭一边哭泣的人，都开始自己处理着自己的事情， 也没有人来向我倾诉什么烦恼了，好像没有人需要我了。那天在群里问大家怎么消化烦恼，我说我会大吃一顿，番薯君说会哭一场，马尔代夫说自己消化掉，鹅鹅最后总结说，我们都成为了一个孤独又冷漠的大人，一个渐渐对周遭事物习以为常，默默消耗掉对生活的热忱，拥有不少联系人，但是却习惯自己解决问题的大人了。这样一点都不酷啊。我们不是应该拉一帮朋友去压马路买醉，然后任性地睡到天昏地暗吗？但是不可以，大人应该理智和成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打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能耍小性子了。后来有一天夜里快睡觉的时候，我收到一条白小姐的微信，她说突然好难过，什么都不想做。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低潮期？收到这样一条信息的我，却突然有点被需要的开心。然后那天夜里我们一直微信里聊，说最近的烦恼，彼此鼓励和安慰，还是这样的感觉好，有人信赖和安慰。就算是那种不知如何言语的难过，也因为陪伴而变得可以度过了。原来我觉得自己的那点破事小情绪没有人会在意，即使说出来事情也不会得到解决。白小姐说她也这么想，于是她也什么人都没有说，自己默默忍受，等待低潮期的过去。后面忍不住了来找我，聊完后大家都觉得好多了。所以原来我们都误解了，怕打搅别人，怕传播负能量，而事实上我们却需要通过打消彼此的负能量来获取能量。人类啊，需要这样的互相救助。记得最近一次和朋友聚会，当时我们都聊得很开心，后面回到家仔细一想，其实聊完之后我们并不知道大家最近的生活到底是否是开心的。我们都默契地收起了自己的负能量，专挑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聊，也或者吐槽一些学校里或是公司里的奇葩的人或事，当作八卦和笑料轻松消化掉了。于是每当聚会结束，我们都带着一身彼此的愉悦气息回家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白小姐来和我讲了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情，我一边写文章一边安慰她。文章快写完的时候，她已经释放完情绪，也聊好了解决的办法，开心地去洗澡了，我也准备收拾东西回家了。有一次和夫爷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好朋友，后面我找到答案是，生活中愿意陪你笑听你哭的人就是真正的好朋友。也许他们并不能给你最好的解决办法，但他们却能给你最好的安慰。大概不管我们多少岁，这份人类之间需要紧紧相依和陪伴的需要都不会散去。就像我们想要达成的，无论生活是悲是喜，你都不是孤身一人。

究竟什么样的人会让人难以忘怀呢？哪怕分手了，也仍铭记在心呢。 Kiko 回答的是，一个可以轻易看透我的人，他看透我，他也愿意保护我。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那么两个相似的人的频率一定很雷同，在不断的交集间电闪雷鸣。你说的我都懂，我说的你理解，不用过多解释，不用太多理由。这个大大的世界里，就只剩下了小小的两个我们。2046里说，爱情这东西，时间很关键。认识的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哪怕现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你觉得无比默契，无比和谐，他也不一定是能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一位。就像 Kiko 一样，他一直觉得和前男友就是前世今生注定的伴侣，两个人有着相似的习性和爱好，平时不用过多交流就能找到各自的痛点。曾经以为是天生一对的人，很有可能只是上天开的一个玩笑。我曾经想过，如果你能看穿我，然后保护我，我一定对你不离不弃，绝不走开。我想找到这样一个人，然后每天可以依偎在他的身边，不用害怕什么差异，不用担心有争吵。你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可是事实却不尽然，我们所以为的默契和幸运，也许是另一个人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默默付出的努力。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情？关于你爱我的这件事，我比你更加了解。我给予你能够看穿我的能力，让我们的爱情仿佛是天作之合，让我们没有理由可以离开对方，让我们哪怕离开彼此也绝不相忘。不想放手，因为你是我的唯一。你很特别，你知道吗？我从来不说谎。如果可以拥有你，哪怕一秒，醉生梦死我都愿意。我们总以为生活中出现的那一个人和别人不一样，他能够洞悉我们所有的秘密，就像攀附在心脏上的小精灵，他们有自己的魔力，让人爱，让人着迷。后来我们才知道，哪怕我们曾经如此默契，如此相爱，我们仍旧逃不开分离的命运。我曾经听人说过，当你 不能够再拥有的时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忘记。 我确定我们都尽了力，虽然非常接近，但却又放弃，太清醒，爱情说成道理，不了解自己，怎么让你相信，一切也冰冷，我还到处回忆，这世界充满着提醒，已经发生，不可能忘记，你的爱守在我心里，固执的好像不曾失去，已经发生，不可能忘记，我的人专属在这里，至少我能反省，拼了命去证明我近，但却又放弃，太清醒，爱情说真道理，不了解自己，怎么让你相信，一切已冰冷，我还到处回忆，这世界中已经发生，不可能忘记，你的爱守在我心里，固执的好像不曾失去，已经发生，不可能忘记，我的人专属在这里，至少我能反省，拼了命去证明我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浩洋。在一起的两个人最甜蜜的时刻，应该就是彼此心意相通，最有默契的时候。那么你觉得爱情中两个人之间的默契重要吗？为什么？而这默契又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 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五哥的网友。元旦一大早，我给读大一的表妹打电话，问她学校生活如何。表妹向我抱怨，最近课程又多又紧，没时间也没精力去社交了。哥，我是个喜欢独处的人，是不是孤独的人注定没朋友啊？表妹问我。哎呀，喜欢孤独和交朋友是两码事，你这个认识有点偏呐，我得给你说道说道。电话这端，我瞬间被激活了嘚瑟模式。表妹其实很优秀，今年才16岁，高考超重点线102分，考进上海名校。喜欢孤独，享受人群后默默耕耘的寂静时光，正是这类优质理工科妹子的一大特点。不过要说孤独的人都难找到好朋友，我却不认同。喜欢孤独，享受独处，并不是一种孤僻自封的消极情绪。大航海家南森就曾经说过，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是发现自己，因此人们需要不时孤独和沉思。由此可见，孤独也算是一件精神必需品。喜欢孤独跟喜欢摇滚乐、沉醉文学、迷恋新奥尔良烤翅一样，并无太大异常。沉浸孤独如同热爱夜色的纯粹，你在黑暗深处擦亮光火，我衔着一根寂寞的香烟款款而来，相顾无言，却会突然异口同声地问道，哥们儿，聊10块钱呗。我的大学生活也特别繁忙，参加了学生会和很多社团，人前佯装玩闹，可骨子里偏偏喜静，有点富裕时间就巴不得看看书，思考一点不敢声张的宇宙、时空和生存真理。但是好像我身边一直也不缺知心而默契的朋友啊。比方说我10兄弟里的4哥，我做自动化1班班长时，他是3班的班长，我做导员助理，他也做助理，我进学生会做副主席，他成了那一届的秘书长。大家平时话不多，个人修炼个人的小宇宙，不过接触频繁，偶然间一次开口，一下连通了两个孤立的阀门，水到渠成的就浇灌了对方的自留地。因为我们忽然发现，两个人居然悄无声息地在读同一本小说，崇拜同一位导演， 暗恋同一枚美艳的好莱坞女神，默契之深，让人情不自禁把对方捧在恩爱的怀抱，互相奉为最佳损友。然而我们相处时却沉默居多，即便后来成了要好的朋友，两个人也很少侃侃而谈。就算坐在彼此身旁，也尝试专注各自的事情，相顾无言，莞尔于心。比如我俩都喜欢中医，互相却没怎么沟通过。有次偶然谈起来名医黄元玉的圆圈医理，我四哥不但跟我讲出很多相似的体会，还学以致用地为了我把脉开方，治好了我的失眠症。毕业后我去北京出差，他知道消息一定会到机场接送。他肠胃不好不能饮酒，而我偏偏天生酒徒，他便坐在餐桌上用茶水掺酒，一杯一杯陪我尽兴。我跟四哥说，我每回来北京你老陪着我，我找我四嫂不待见呢。四哥说，哪有，他懂我，虽然说的不多，但也懂你。我说每次来去匆匆，其实也真没能多说几句话。四哥说，咱们这种关系就算没有酒肉，2000里地的见上一面，不说话，喝一下午肝胆相照的大碗茶，不也挺好。孤独的世界不需要太多人懂你，有个能在黑暗中点亮光火的人足矣。工作之后，我遇到了一位表面干练火辣，内心洗净孤独的师姐。我进单位时，师姐已近30岁。朋友圈里她总是叽叽喳喳，闹腾活跃的大姑娘，玩伴扎堆，聚会繁盛。可一旦空下来，她特别珍惜自己的独处时光，读书，听音乐，写文章，练舞蹈，玩得自信又自强。师姐那时遭遇了家里的逼婚，追求她的人也并不在少数，可她信念很坚定。她说她心里要的人是那个能和她一起分享孤独时光的人。后来师姐嫁给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文气的警察，随和少言，却也多才多艺，这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我看过他们去新加坡蜜月旅行的照片，拍得异常的沉静，完全不是师姐那种风风火火的风格。婚后警察去异地求学深造，回来后又常常没日没夜的侦查重案要案，师姐和他生活聚少离多。偶尔师姐独自参加朋友的聚会，我们问起警察哥哥呢，师姐一阵憨笑，脸上却是止不住的幸福。他忙由他忙，我还羡慕他能这么专注呢。师姐说着还要替警察哥哥代喝几杯，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我忽然意识到他真的找到了和他有着相似孤独气质的王子。孤独与交友本不在一个对立面上，高质量的交友永远不会建立在肤浅的玩闹时间经营上。默契的灵魂仿佛两个相互靠近却沉静无声的音叉一样，静候着机缘的共振。心灵捕手里叛逆的天才少年威尔，从不缺少现实中的顽劣伙伴，却最终被拥有一颗同样孤独灵魂的桑恩教授拯救了心灵，成为忘年之交。金庸笔下的曲阳与刘正风皆为同道党朋不容， 孤独相逢，却琴瑟合奏，一曲笑傲江湖，莫逆于心，忘情生死。孤独正是一面滤镜，既可以让人关照自己，又能滤清时光的喧哗与复杂，让人重返纯粹和自由。我反而觉得，适当孤独和喜欢孤独的人，虽不能呼朋唤友、左右逢源，却更容易敲开另外一扇心灵的大门，成为知心诚挚的恋人或朋友。你要等的人，也许并不是和你在人群中谈笑嬉闹、把酒言欢的那一个，而是能在安静的时光里与你认真分享彼此孤独的人。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生命里总有创痛的